就是变得更好。 就是发音以外呢，最好就是模仿要 shadow 这个演员他怎么说的这个剧情或者感觉什么这类的，你都得说出来。 就是那种语音语调和语气，你也最好是模仿。 对， 最好是模仿 节奏力度什么，以及声音质上能模仿也得模。 对， 因为就是这才能增加粘性。 对， 不然容易忘记。 不然的话，你虽然是练着英语的单词，但是你是用说汉语的方式和你自己平时的说话习惯再说这个单词，说上去听着吧总是有点不对。 对，不一样， 不一样， 会怪怪的。 所以要么呢你就全程模仿，是吧？ 对， Henry 老师给你做的那个慢慢的那个连读，你把它读顺了以后，你最后在快速的读的时候，正常语速读的时候，你就全程模仿， 你就演一个。 对，就演一个， 就开始演戏了。这最好，这种模仿这种方式学一个东西学得最快。 对，我们听到各种大家形形色色的口音，有的哎呀很沮丧的说英语，这种好像也感觉不太对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吧。 我们有学生说太轻，就是说话太轻，怕老师听不出来，能听出来，你放松放心吧，你只能。 行，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咱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Olympic Committee， 奥委会。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Sports Organization of each country can join in the Asian Games Federation， 亚洲各国的委员会和全国体育组织都可以加入亚运会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体育组织。好，您记住这个词了吗？ Olympic Committee 就是奥委会的意思。那么谈到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呢，就是 Winter Olympic Committee， 就在前面加一个 Winter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Moguls， M-O-G-U-L-S， Moguls， 它的意思是雪上特技。The Olympic Moguls competition consists of one qualifying round, after which the top 16 advance to the final round. 奥运会雪上特技比赛包括一轮预赛，预赛的前16名将进入决赛。Beginning in 2006, we carried out freestyle skiing moguls in China. At present, exercise level is still very low. It hasn't made race rankings,But the development speed is very fast, so it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我国从2006年开始开展雪上特技项目，因为开展的时间比较短，目前运动水平还比较低，至今没有取得比赛名次，但发展速度快，发展的潜力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